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好高兴今日又在这里跟各位见面啊！这个机会呢是好事性。今日我要讲的呢，就是这部《大佛顶二类默因修正了二支菩萨万行首楞严经》，简称呢叫做《楞严经》啊。这一部经是佛教三藏教典里面一部，文字很简洁，很优美，但是内容很丰富的大乘经典来的。不但包括了科学逻辑的分析方法，同时又包括理论学的辩证法和人论学的亲情，而且是依据哲学的理论啊，来讲明宇宙人生的真理，又介绍了人生的真相，展示了世界众生业果相续的原因，不但教我们返妄归真的方法，同时教我们取证佛果菩提旨要的方法。可以说这部经啊，包括了十宗该落了八教，显密齐章，即是说包括显宗和密宗，又包括圣宗和上宗。他所讲的道理不但是菩萨修行的旨要法门，而且是成佛的真因。我可以介绍各位，《楞严经》是一部佛学的大全，是人生的宝鉴，亦是迷途的纸杯，修行的灯塔。所以古人说，楞严经者，知佛之慧命，众生之达道，救亡之宏光，禅门之要关。所以我们佛弟子要云中演究逐佛慧命，固然要弘扬楞严经，我们要修行闻道觉悟成佛，亦要研究楞严经。特别是末法时代魔强化弱啊，邪思是法而行何杀，我们有心扶持正法的佛弟子呢，一定要弘扬楞严经。所以佛教大德海仁老法师，他不但为了云中演究逐佛慧命，更加为了扶正法辟邪说，一生弘扬楞严经，曾经讲过三四十次楞严经，同时一方面栽培学生去弘扬楞严经，又鼓励他后学努力的去弘扬楞严经。本人好侥幸啊，十六岁就跟海老法师学经啊，十八岁就追随海老法师嚟东莲国院同埋呢度智莲净院学楞严经。咁呢，老法师就特别注重，成日都闹我的，但是呢又成日都叫我勤力啲弘扬楞严经。因此本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呢，曾经编过一部楞严经讲记， 曾经呢翻版十次了，是海内外读者都很欢迎这部经、啊、现代人呢无论讲经听经都很欢喜简单，是不是呢？你们都不能够否认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法师讲经呢解释这个经题呢不会好像以前古人那样、这个言首中的十门释义、啊、或者这个天台中的五重言义、啊、去解释经题的了。我讲其他金刚经、药师经、弥陀经，我都是没有照这个十门释义或者五重言义去讲，但是这一次呢我觉得讲灵验经啊是依据海老法师的笔记来讲的、哦、是无形中呢我是代表海老法师将他的法宝呢是传出来讲给你们听的，如果我减少了他的所讲的事呢是不是好像不忠实对不起老法师呢？法师那部笔记所讲的是老法师毕生的智慧的遗产来的，如果我今天不讲呢留给谁讲啊？再传下去呢就没人讲了，这样就遗没了老法师的智慧遗产、啊、不得，我都是要照老法师当日讲经那阵时这样先让现手中十门释义、啊，然后呢再用这个十重、五重言语解释的经题、嗯、不过呢我就要写出来、哦、简单一点，如果你们说需要我写出来的逐项解释呢我又可以解释，如果你说 不用了我看这里都明白了，那我又可以简单省一点时间，各位怎样你给我的意见好不好？就这样写出来不用讲了好不好啊？要解释啊，但是呢很波灵的、哦、听呢要很用心机听的、哦哦、大家都说好用心机听，好，那我就尽我的能力将老法师昔日所讲的东西搬出来啦，哦，前和蓬托出，好不好？ 好， 好 ，OK。好啦，嗱，当日老法师咧就用华严宗延寿法师所讲嘅十门释义咧，就系、是、呢十点吓、啊，解释呢部经。咁现在咧，我就对本先科。超字这样读出来了。第一点呢就是讲教起因缘，后面的同学看得清楚是吗？看到吗？后面看到，好，最好了。教起因缘即是说法呢是讲这个这一部经的因缘，是为什么要讲这部经。我哋大家都知道佛教是讲因缘的、哦、因为佛用他的智慧观察世根和出世根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因缘而生，譬如说这个法会亦是在因缘和合之中而产生，如果不是想起在这个结下安居的时候讲灵验经这个原因的话，就不会发起这个法会啦、嗯、如果我不肯在美国飞过来呢也没办法成立这个法会啦，如果你们不发心，大家齐齐坐在这里听，这个法会也不会成功，是不是？ 所以呢，在种种因缘和合之下呢，这个楞严经尖科班呢就成立了。再讲智念正演有今日咁宏伟啊，咁伟大啊，亦要在你哋各位发心帮助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更加得到座下的弟子咧，尽办法去协助，先有呢个成就。呢、这个系咪因缘啊？都系因缘哦。再讲诸法菩萨兴慈宏悲，应生是法，广度众生，都是在因缘成熟的时候，然后先去进行的。譬如说未立法，未立法是已经等过菩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成佛的了。为什么未立法现在都未成佛呢？就是因缘未成熟，是要等到人寿百万四千岁以后，再感到人寿百万岁那阵时因缘成熟，先来成佛度众生。所以乜嘢都是讲因缘，大家相信不相信？ 相信， 系啦。好啦，咁咧就要讲到讲法讲呢部经的因缘啦。法讲呢部经的因缘是点呢？咁海老法师分析得很清楚。第一点呢，就是通因缘，即是说法通因缘。第一点就是说法说法呢，共通的因缘。共通的因缘有几点呢？那有五点有五点。第一就是法应已故，第二呢就是酬宿缘故，第三呢是顺机紧故，第四呢是利今后故，第五呢是自创病故，是有这五点因缘，所以法就出世说法了。这个是通因缘，也是总因缘。咁呢五点啊，又需唔需要详细再解释呢？咁需唔需要啊？ 要。 OK， 嗱，第一种系法应已故，佢话道理上应该系咁样。点解？老法师话，法经里边有话。知法世间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依世，为令众生开示悟入法之之见故出现依世。法华经又说，知法本誓言，我所行法道若令一只众生普，若令众生应同得此道，即是说一切法都希望所有众生都成佛，因此他就要来这个娑婆世界说法度众生，这些是一定的道理。第二点呢，就是酬宿缘。因为法菩萨，法在因中做菩萨的时候行菩萨道，他发愿度众生。各位，你们现在皈依了三宝，也都发过愿了，知不知道？每个人都发过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是不是？是啦，咁你度咗几多众生啊？我都发现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法道无上誓愿成。但系我哋有心无力啊，系咪度唔到众生？但系成咗佛之后就唔同咯喎。我哋现在心有余而力不足啊，但系成咗佛之后，想怎样度众生都可以，因为成佛福慧具足嘛，所以呢，他成了佛之后就一定应该来说法度众生，这个又是一种因缘。第三呢，是顺机感，顺自有这个众生的机感应度交。点解？因为我哋每个众生都有法性，每个众生都可以成佛。可惜我哋而家变成咁个样， 苦恼重重，是吗？为乜嘢？因为我哋迷啊嘛，迷失咗个法性。咁法咧吓、就为咗又众度众生，众生太苦啦，系需要法嚟帮忙，因此咧就应众生嘅机嚟到呢个世界说法度众生。这个又是一个因缘。第四种呢是离根后，离根就是指佛在世的时候，后呢是指末法时代的时候，即是说释迦牟尼佛当日为什么说这部经呢？就因为当时呢要利益当时的众生，同时呢又利益现在末法的众生。假使当时释迦牟尼佛不讲这部经，我们今天哪里有这部经听呢？是吗？我们今天呢是有机会听这部经呢，都是拜释迦牟尼佛当时的恩德所赐，所以叫做离根后。第五点呢，治疮病。各位，我说哎，你不是几健康哦，你一定说大家利是，我不知道几好，我哪里有病啊？实际上啊，法的眼光看我们众生啊，不但有病，而且很重啊，病都很重很重的。所以为了治重病，所以要说法度众生。因为众生的病是怎样重法呢？因为众生的生病呢，就世间的欲望可以医治的，但是众生的心病呢，无法法无办法帮助啊。法为无上大医王，他出世度众生，是观众生苦，知道我们苦，讲的苦态给我们听，然后话给我们听为什么这么苦，是讲这个习态给我们听。然后呢，很多人都误会了，哎，佛教呢讲人生是四大皆空啊，是无上啊，苦啊，是悲观的。实际是不是呢？不是。法先话给你听是无上苦空之后呢，再进一步呢话给你听解脱了啲无上苦空而得到上落我净的方法。哦、所以又消极而夸进积极、啊、又悲观而转为乐观。法教就是这样。我们普通人呢看不到法教另一个方面好处呢，只是看它表面呢就误会了，说法教是悲观啊、厌世啊。不是，法教实际是由消极而走向这个积极、哦、由这个悲观自转为乐观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法话给我们听，虽然是有苦因苦果，但是你如果是修这个道呢，就是快乐的因啦、啊哦。快乐的因结果怎样、啊、可以证涅槃的快乐。所以你有这个苦集灭道四态，令到我们呢是知苦恬集无灭修道、啊。这样又有什么好处？治我们身心的重病，令到我们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这种呢就是通因缘、哦、法呢是有这五种的通因缘呢，所以呢就出世是法、啊、讲到这部经的别因缘呢又有几多种呢？咁有十种、哦哦、多了，有十种咁多。而这十种的因缘呢，现前是海老法师、啊、是研究这部经的心得，将这部经的意思、啊、配下去，逐段逐段配下去的。但是如果我讲出来呢，你们如果不懂得这个部经，不熟这部经的话呢，听着我在背诗这样背呢，又是没什么兴趣、哦，咁又点啊？又使唔使逐行讲啊？十点，十点因缘，点样？哦 ，OK， 又一次失败。我哋话写出嚟好啦，唔需要讲啊。OK， 讲，法师好听话。哦，第一 第一点因缘法为什么要讲楞严经，就是因为我们众生迷失这个真性。真性是什么呢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，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听啊，真性是什么？有没有讲啦？法性，是没错，真性就是我们本来的具足的法性。这种法性是不生不灭的，无害无累的。可惜我们众生卖了呢，卖了这个法性呢，那就执着有一个我，那有我呢就没有你的了，一切为了我，是我的家庭，我的幸福，我的财产，我所占有的一切，只知有我就不知有人，于是呢就斗争了，就作业了，作业那就流转生死咯，有因就感果，所以呢就苦恼无量了。咁法咧，佢话：，唉，你呢班众生真系好可怜，你原本就系法嚟啊嘛，咁你而家乱咁搞，搞到自己咁痛苦，我而家非讲呢啲道理俾你听不可，令到你咧系明白自己本嚟系有法性咁。所以法咧就响呢部经里边话俾我哋听吓，迷失真性，话俾我哋听佢话：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啊，生死相续，皆由不知上智真心性净明体。用之妄想，此想不增，故受弄转。这个就为了这样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法性，所以又用妄想，妄想就流转生死。佛就要讲这部经我来听，令到我们知道有法性，令到我们返妄归真。哦，佛经里面这一部经里面又说，他以由未明，一切浮尘之幻化相，当时出生，当时灭尽，其性真为妙觉明体。即是说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，一切现象界的一切都是假的，但是现象界的性是真的，这个性就是法性。哦，那呢皆因阿能啊，同埋我哋众生唔明白呢个佛性嘅因缘，因此法系讲呢部经俾我哋听，破妄显真，破除我哋嘅妄想，显示呢个真心。会四科七谛皆系如来藏性，令到阿能同埋末法众生都可以悟入这个二类众生。这样讲有没有人不明白会四科七谛皆二类众生啊？应该法学基础好的应该一听就明白了，但是也有些人问我，甚至我那两个小徒弟问我什么叫做四科七谛啊？你们告诉我什么叫做四科七谛，快好吗？好啊，五音六入十二次十八界叫做四科，地水火风空根色叫做七大，这四科七大包括了世间所有现象的一切法，即是说一切法都不超出这个二类藏性。为了显示这个二类藏真性，第一点因缘就要讲这部经。第二点呢是错俗妄执，虽作这个妄想的执着，无可否认我们每个人都是有执着，是不是？执着什么呢？执着内在的身心，外在的世界，实际上这些身心世界呢都是为心所现，为心所现的身心世界呢好像空中的花，也好像水中的热，本来没有实体的，但是众生不知道，所以呢就妄想执着，等于这部经里面阿难呢七分执着，执着心是在内， 或者在外，或者在中间啊，种种执着。咁法呢，为咗破阿难嘅执着咧，佢话呢啲啊系前尘开妄相想嚟噶，或以真心，又以无始至于今生认察为止啊，失而现相，故受轮转。他说我们每个众生妄想执着这个色心分别好丑、爱恶、这些都是妄想，妄想不是我们的真心，但是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妄想就是我们的真心，因此呢是认察作止，认察作止呢就受他所害咯，就受妄想所害。法呢是为了破除我们的妄想执着，因缘呢就讲呢部经。第二点啊，第三点呢是背真因，真实的因是乜嘢呢？咁就是圣法的因。圣法的真因是乜嘢呢？就是不生不灭的心，冇妄想的心，冇妄想就圣法啊，一念不生就是法。念念生滅，念念妄想就是眾生。佛呢是為了講給我們聽，你要消除妄想，是用不生不滅的心去修這個菩提，然後證了這個，然後得到以這個法果菩提相應，所謂因地不爭啊，果招夭曲。咁又同阿能話：佢話你若果想令到你個見聞覺知啊，遠契而來上落我淨嘅話，就應該先知道生死嘅根本嚇。依、呢個不生不滅嘅性咧，去修行咧，然後呢以呢個不生不滅為因心啊，然後可以成就呢個因地嘅果證咁。為咗呢一點因緣。讲这部经。第四点呢，歪增修。好多人呢都说我现在响度念紧法啊，响度修紧行啊，实际这些呢、念紧法的时候，如果你认为我在念法，我念几多法，或者你说你这么冷，你不念法，我胜过你，如果用这种心去修呢，是假假地修行，不是真修。 OK， 所以法话呢是歪真修，你们都是歪曲这个真修，不是真实的修。应该怎样修呢？就应该呢、以这个真修，真修呢就见性而修、在普通来讲呢就是不执着而修、不修而修，修而无修。如果在菩萨道方面来讲呢，见性而修呢就是真修、攀言外境见有能修所修，这个言修呢就是假修。这部经话给我们听，不但要修行、而且要增修，不是延修。延修呢是所得呢是人天的果报，增修所得呢是成佛的真因。因此呢法呢就要讲这部经。法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说，知修行人不成无上菩提，乃至别成声闻缘觉，知天魔王及魔见熟，皆由不知二种根本错念修习，又以紫砂若成家阵，终不诵经陈劫，终不能得。即是说，如果我们用生灭心去修呢，就是生死根本；用不生灭心去修呢，就是涅槃的根本。因为你不知道嘛，所以呢成日在那里修行都不成功。因此呢要讲这部经我们听，要增修，不要延修，不要假假地修、第五种呢就或多闻，这一点呢就对付阿难讲的了。因为阿难呢一向 都是多修多闻的嘛。本来多闻佛法呢是有好处的、第一，多闻呢是入道的根本、 第二，多问呢是可以了解这个真理，可以由研修而进入这个真修。可惜阿能多劫多问呢、不去修行，在经里面说一向多问，经里面说阿能一向多问未前道力，所以呢多问呢未得无漏，不能折佛娑毗迦罗先焚天咒，所以溺依淫食。阿能亦说今日乃知虽有多问，若不修行而不问等二人说食中不能饱。嗱，各位你们来听经是多问是好，但听完之后回去不记得咯，有什么好处呢？听完之后呢，你回去想一下、今天法师这样讲有没有道理呢、如果有道理呢，我们就要依法修行了，依照这样去做了。譬如说我讲句好浅的话，孟言放下一切自在，那你就法师说放下，是放下了。你回去呢，就如果有人闹你的时候，你平时呢就说、你个衰鬼啊，闹我岂是你有此理，我跟你挨过，我要报复，那就放不下，是不是？如果你今天听了这部听见我说放下自在，那听日你听到有人闹你，理他那么多，放下啦，那你就好舒服咯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問而修不是說一定說、你叫我聽了經之後回去剃頭啊出家修行，不是那麼快脆，聽了這種道理之後呢，明天呢回去呢依著這種事情呢想到、應該這樣做、不要執著、譬如說聽法師講話做人呢要忍讓幾分、要忍弱，明天有人鬧你呢算啦，不要理他啦，那自己就很舒服咯。那这个就是佛法、这个就是修行，这个就是得到佛法的利益。如果你听完之后法师讲的忍辱，谁那么得行啊，谁忍得啊，佛都有火嘛，那的时候那你就得不到佛法益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多问呢是好，但是要修。阿能呢就一向多问呢就不修行，所以法话呢他和阿能呢同时在空王法所发菩提心行菩萨道的。阿能一向多问而不肯修行，所以就未成佛。释迦牟尼佛呢问了之后又修行呢，所以释迦牟尼佛成佛了。所以多问是好，这部经呢就因为阿能多问不修行溺依淫食，所以法呢就要讲这部经给他，要他问而思修。怎样修啊？粉问问自性，将问问持法、不疑是粉问问自性、所以呢就讲这部经、